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11度。周六多云转晴，北风三四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周日晴间多云，北风四五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10分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18点，本市城区及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风力较大，请大家在外出时要特别注意防范。总体来看，国庆节之前本市天气是晴好的，视野开阔，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提示大家外出的时候请您注意防风和调整衣服。接下来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路况。现在西北三环外环方向四通桥到新兴桥车流量比较集中，受其影响，万泉河路的辅路苏州桥路段也是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进出京双方向车多，京新高速进京方向小营西路到建亭桥向北行驶缓慢，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进出京双方向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近日，纽约高校爱德菲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宣布采用中国高考成绩。这两所大学将单纯借助高考成绩来录取中国学生就读其国际课程，业内首次将高考英语成绩抵用雅思托福成绩。对于无数高三考生来说，在备战高考的同时也可以兼顾海外留学，变得不再困难。中国高考成绩含金量有多高？如何用高考成绩做美国大学的敲门砖？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时间17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呢，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如何用高考成绩来申请美国大学。最近呢，纽约有高校还有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啊，都宣布采用中国的高考成绩可以当作申请学校的成绩。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大学就此已经打开了啊，来利用中国高考成绩来录取学生的这扇大门呢？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和我们的美国留学专家石岩老师和大家呢一同来关注这样的话题。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高三的同学们啊，在高考备考当中希望能够两步走的话，那么有问题也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十月长假第一天，教育面对面节目为高三考生和家长带来一场2019年高招公益讲座，权威解读2019志愿填报各批次进名校的机会和路径，为家长和考生讲解志愿填报中提前批 A 段 B 段的报考说明，特殊批次中自主招生隐性的报考条件，本科批次中低分上名校的高性价比的中外合作院校，充分利用考生分数，争取更多加分进名校的机会。时间10月1号上午9点，北京邮电大学院内北邮科技大厦4层会议厅，200个免费入场名额，现在开启报名通道。报名电话5735-4567，5735-4567，或者可以添加微信 ABC5735-4567报名。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开启今天话题之前呢，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本市出台教育系统安全隐患治理3年行动方案，中小学每月开展一次疏散演练。北京将中学生体质健康纳入学业水平考试指标。本市冰雪特色校每年将获补贴至少25万元，用于开展冰雪运动和队伍建设。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北京市教育系统安全隐患治理3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年至2020年27号发布，明确中小学每月开展一次疏散演练，幼儿园每季度开展一次疏散演练。3年内，一批不符合安全条件的校内场所将会彻底拆除，一批安全设施设备将在幼儿园和中小学上岗。市教委表示，到2020年，教育系统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将会基本建立，学校主体责任、教育部门和属地政府监管责任有效落实，中小学、幼儿园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水平明显提升，能够有效防止教育系统发生较大和重特大安全事故。市教委日前发布关于做好2018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及监测等工作的通知，明确2018年全市普通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和中小学将按照教育部的统一要求，面向全体学生进行体质测试，小学将体质健康测试情况列入学生成长记录或素质报告书，初中以上学校列入学生档案，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学业水平考试的重要指标和内容。未来北京各学校要按年级、班级、性别等不同类别在校内公布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总体结果，各区教委和学校将建立监督检查机制，组织相关人员对测试结果进行随机抽查核对，确保上报数据真实准确。市教委等部门27号发布了北京市支持校园冰雪运动发展项目管理办法。办法指出，冰雪特色校每年将获得至少25万元专项经费支持。这笔费用主要用于学校开展冰雪活动和队伍建设，比如冰场雪场租用、购买冰石、雪场门票、冰雪运动装备器材和相关耗材的购置等。2022年前，200所北京市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将会建成，这些学校是以冰雪运动为特色发展的中小学校。市教育行政部门每年要对特色校进行评估验收，另外市财政部门按照每年每位学生100元的标准，引导鼓励全市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积极的参与冰雪运动。 当代儿童及青少年从小就被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环绕，然而太多的屏幕时间直接导致其认知能力发展受损。如何防止孩子认知能力受损，提高脑力呢？根据《柳叶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医学杂志》发表的最新研究显示，保证三种日常行为可以让儿童拥有更高的脑力，包括每天运动至少60分钟，每天保证9至11小时睡眠，以及每天不超过2个小时的电子设备使用时间。此外，这项研究还表明，儿童每天使用电子设备超过2个小时，就会对大脑造成损伤，家长应该注意防范。旷世鸿篇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28号起将会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一层展厅正式开展。通过展出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原件12册，为公众勾勒出这一部大典飘摇多舛的命运。同时，为充分挖掘永乐大典文献资源，国家图书馆设计开发了永乐大典系列雨伞、充电宝、手机主题、文房套件、丝巾、领带、复仿装饰液等，涵盖复仿品、生活用品、办公用品、油品、服饰五大类别的近30种文创产品。圆明园2018金秋游近日开幕，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金秋节期间，园内新种植的荷花品种国庆红也将会陆续的绽放。国庆红因其花色鲜红、花期特长，能够延至国庆节而得名。种植区域分布在圆明园管理处到凤林洲沿线宪法桥湖内的东面和长春仙馆的景区之内。此外，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展也将会在金秋游期间开展，展出37件重要的石质文物。本次金秋游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31号。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成为您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了。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呢，就是如何利用高考成绩申请美国的大学。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有问题，也欢迎您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 十月长假第一天，教育面对面节目为高三考生和家长带来一场2019年高招公益讲座，权威解读2019志愿填报各批次进名校的机会和路径，为家长和考生讲解志愿填报中提前批 A 段 B 段的报考说明，特殊批次中自主招生隐性的报考条件，本科批次中低分上名校的高性价比的中外合作院校，充分利用考生分数争取更多加分进名校的机会。时间10月1号上午9点，北京邮电大学院内北邮科技大厦4层会议厅，200个免费入场名额现在开启报名通道，报名电话5735456757354567，或者可以添加微信 ABC57354567 报名。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近日，纽约高校爱德菲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宣布采用中国高考成绩，这两所大学将单纯借助高考成绩来录取中国学生就读其国际课程，业内首次将高考英语成绩抵用雅思托福成绩。对于无数高三考生来说，在备战高考的同时也可以兼顾海外留学，变得不再困难。中国高考成绩含金量有多高？如何用高考成绩做美国大学的敲门砖？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如何利用高考成绩来申请美国的大学呢？这是今天留学面对面和您共同关注的话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美国留学专家石岩老师。石岩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不好意思，今天我的嗓子有点哑。 好，确实是啊，这个今天石岩老师因为这个节前我估计事情也比较多啊，对，所以在这我们也是提醒收音机前各位

近日，纽约高校爱德菲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宣布采用中国高考成绩。这两所大学将单纯借助高考成绩来录取中国学生就读其国际课程，业内首次将高考英语成绩抵用雅思托福成绩。对于无数高三考生来说，在备战高考的同时，也可以兼顾海外留学，变得不再困难。中国高考成绩含金量有多高？如何用高考成绩做美国大学的敲门砖？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这个时间段，DHY 提了一个问题，问一下石岩老师，美国有没有大学不需要参加任何的考试就能够做申请的，或者是只考预研成绩，不参加 ACT 或 SAT 的考试？ 首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美国其实有很多大学都不要 ACT 或者 SAT， 而且美国大学现在有一种趋势是逐渐的有部分大学不要 SAT 了，比如说芝加哥大学，这是美国一个顶尖的大学，他从今年开始说我不要 SAT 的成绩了。那么在后面的排名的学校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学校是不要 SAT 或者 ACT 的，还有一些学校呢是国际生可以不考。那么如果你只考一个托福，你其实是有很多学校可以申请。那么他说有不要语言成绩可以直接申请的，你可以申请，但是你学了要读语言。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所大学，甚至于包括这个社区大学，它都会对你的语言有一个要求。这个语言的要求是，它要判断你能不能听得懂老师讲课。你说我一点语言都不会，我直接就去上大学，你在课堂上老师讲什么你都听不明白，那你这个课也没法继续下去。所以说呢，你没有任何的考试可以，但是你要先读语言。 这个流连忘返呢也问啊，说能不能到了美国再学习语言并且考试，说这样呢这个语言进步会不会比较快呀？ 你到了美国再学语言，就像我刚才跟第一位那个听众说的，你当然可以，现在有很多学校都提供这种双录取，就是你去了之后先读语言，通过语言之后再读这个正常的大一大二大三大四。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你在美国学习是否能够进步的比较快取决于你自己。因为美国的通常来说它的语言课程是比较简单的。你如果只跟着他的那语言课程的话，你可能要慢悠悠的学上个一年两年。所以呢，通常来说，在美国有很多学生，他会在学他语言的同时继续考托福或者是雅思。那么，并且没事的时候呢，出去跟人家外国人说话，用我们的话说就脸皮厚，对吧？这样的话，你的英语能力确实你要提高的比在国内快。可是如果你就是在学校里面躺着跟人家学，那你的学习不会比在中国快。 另外呢，当然如果说学习成绩有所欠缺的话，我们上周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去选择社区大学。 对，社区大学。 进入到社区大学呢，我们还能够再去转到名校啊。 对， 甚至有些这个名校，比如说我们上周跟大家说的这个加州系列的学校，加州系的这个社区大学，其实那些名校每年都会给社区大学固定的这个名额， 对， 是吧？ 尤其是加州，就是其实美国所有的那个学校，它都会跟自己周边的社区大学签有协议，就是说你只要你的学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成绩，我就接收你，没有条件的。所以这个你想，我们如果中国的学生新生申请的话，我们除了托福跟这个 SAT 成绩之外，我们要很多的活动，对吧？然后要有很强的背景，这些都是一些没有标准化去判断的。可是如果你在这个社区大学里面的话，你只要你的所选的课程、你的学习成绩、你的托福达到了他的要求，你就可以转过去，他对这些方面没有要求。尤其是加州比较特别，加州不招收外州的转学生。对，就是加州 保护自己本地的这些学生， 加州的这些名校，它很大一部分学生都是从这个当地的社区大学和其他的学校转过来的。所以说呢，很多学生想要有名校情节的，他都会选择去加州读这个社区大学。那么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社区大学也有托福的要求。 就是你也得要考这个语言考试。 它很低，有的学校可能要61分的托福，有的学校要57分，但是也要有。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去了也要先读语言。 好，那我们话说回来，还是针对我们今年高三年级的同学啊，刚才您讲了，如果我们说不拿这个中国的高考成绩，咱们去敲那个100名开外的美国高校的话，现在开始，你就要开始做 准备和规划了。 对， 而且呢，如果你不想耽误一年的话， 嗯， 那么即刻开始，您就要开始准备语言考试。 对，它当务之急就是托福。 最晚最晚什么时候来递交申请？ 嗯，它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的。如果我们想申请前五十的这个学校的话，甚至前三十，那么截止日期基本上是在12月、1月这样。 嗯， 我觉得很少会有学生能够达到这个水平。那么，如果你可以把自己的条件放低，50到100的学校的话，那其实3、4月份都来得及。 嗯，就是3、4月份之前递交申请， 递交申请都来得及。 啊、对，50名之内的，你的托福的成绩至少要达到多少？ 嗯，我觉得。虽然有一些学校它的规定是80分， 嗯， 但我觉得80分基本没戏。 对， 嗯，怎么着也要以现在的程度，我觉得90多分、100分以上吧。 嗯，90分到100分啊，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另外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你可以不学 ACT 和 SAT， 可以不考。 如果你想选择的是前五十的话、嗯，你还是得考 还得考。 对。 但是这么考的话，来得及吗？ 我觉得是来不及的， 对吧？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放平心态去想一想的话肯定也来不及，所以呢与其这样的话呢，咱们倒不如按部就班的就准备自己的语言考试， 对吧 啊、另外刚才石岩老师还谈到，就是你即便现在通过语言考试，你进入到了美国一所不是你感觉特别好的学校，在未来我们还可以申请转学。 对，其实转学还是挺多的。我原来有一个学生，因为前一段时间他妈妈跟我联系嘛，聊了一下他的近况。这个学生呢，他当年去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这是一个美国排名60多的大学，公立大学，但是其实我觉得不错。那么他在大三之前呢，转到了一个美国排名20多的文理学院，然后他妈妈说他现在在耶鲁读硕士，这个等于说是一个、一个比较努力学习的孩子的一个比较顺的这么一条路。 嗯， 当然不可能每个人最后都去耶鲁读研究生。 嗯， 可是我觉得只要你努力学习，那么你在现在的这个成绩，你像我另外一个学生，他有一个同学，他们去的是康涅狄格大学，也是排名50多大学。那么他学习成绩非常好，在大二结束之后转去了康奈尔。 嗯， 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 嗯。这些都是励志的例子， 对吧？ 啊，加上我们上周跟大家说的社区大学， 对， 也就是这个时间段，我们的高三同学们可以一门心思的准备语言考试。 对， 我既可以做常规的申请， 嗯， 申请到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些个大学啊，也可以去申请社区大学。 是， 能不能给做个比较？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条条大路通罗马。 嗯， 如果你上社区大学的话呢，它有一些好处，也有一些劣势。它的好处是什么呢？社区大学的好处就是，第一，它跟它的附近的名校有协议，那么你的这个要求就降低了。 嗯。 第二点，社区大学的课程确实要比普通的大学难度要低。 嗯。 也就是说，你非常容易能拿一个这个高分，这样在你转学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嗯， 那么它的劣势是什么呢？它毕竟是社区大学，它在校园建设包括这个师资上面确实不如这个综合性大学。 嗯， 而且我觉得去读社区大学呢也要分学生，如果这个学生的自制力很强，我可以建议他去读社区大学，因为我有好多的自制力很强的孩子，他们都转入了名校。但是我也见过那种自制力不强的孩子去社区大学，然后呢稀里糊涂的2年毕业之后，自己都不知道学了什么，只能转去一个可能不知名的学校。 嗯， 那也就是说，它其实有优势也有劣势的。那么上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呢，虽然你可能没有社区大学的学生，相对那么轻松，你可能学习什么的也要很努力，但是你只要努力，你就能拿一个比较好的分数。 嗯， 你也可以转到好的学校去。如果呢，你可能努力的不是特别够，但是呢，你只要正常的好好的学习，你依然可以在这个排名还可以的大学里面拿到一个毕业证。 嗯，哦，嗯，嗨，其实背着抱着是一边沉的，对吧？啊， 对， 你不管怎么着，到外边都得要好好的努力的去学习。 对， 啊，这个是我们给现在就是已经笃定我要出国读书的这个同学提供的一个方法，那就是现在一门心思咱们去准备托福，准备这个语言的考试。 嗯， 当然了，如果你要是做长久打算的话， 嗯， 我想申请更好的学校，那我准备 SAT、ACT， 这个时候开始做准备，到明年秋季的时候再做申请，时间来得及。 如果是现在的话，其实是来得及的。 嗯，也就是说，现在

所以呢，就像这个石岩老师说的，如果你要是真的学有余力的话呢，或者说真的有这个心思想申请国外的大学，不妨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候你先试试。 对， 对吧？ 因为成绩差不多的孩子，其实考个六七十分的托福不难。 嗯， 努努力的话，学一个一两个月，我觉得就有可能达到八十分。 嗯， 那你达到八十分的话，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学 SAT 了。 嗯， 因为考试是相辅相成的。 嗯，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延迟一年入学啊，我们这也有听众提出这个问题，说这个美国的大学能不能够三年就把四年的这个课程读下来？这个是可以的吧？ 对，因为美国的大学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就是大一学大一的课，大二学大二的课。美国呢是按照学分来算，他这个专业120个学分毕业，你三年学完就三年毕业， 嗯， 三年半学完就三年半毕业，四年学完呢就四年毕业了。 嗯，那他的这个学分，不是他的这个学费应该就是按照学分算的，对吗？ 对，每个学分多少钱？ 嗯， 你三年读完，你也是要把所有的学费都交完。 哦，对，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抓紧时间学习，跟你自己的同学在国内读大学的同学，实际上时间是一样 的。一样的，而我听过最特别就最牛的一个学霸， 嗯， 他用三年半的时间修了三个本科学位。 天哪！ 对。 这是个学霸 啊，对，特别的学霸。因为正常来说，你一个学位是120个学分毕业， 嗯， 那么如果你再修另外一个双学位的话，你只要额外再修60个学分就够了。 嗯， 那等于说他就这么读下来的。 嗯，来看看听众的问题。Nancy 想问一下石岩老师，说 AP 课程是怎么回事？是否申请美国大学学生都得要具备 AP 的成绩呢？ AP 的课程并不是一个必要的项。AP 课程我们个人感觉更像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 嗯， 就是说美国大学呢，它学校会要求说我要托福、SAT 或者 ACT， 甚至有学校说我要托福、SUB， 就是那个专业的这个分数。 嗯， 但是 AP 课呢，它其实等于是一个大学课程的先修课。你有了 AP 课程，并且考出了一个他们比较认可的分数，三分以上，一般都是五分、四分、五分这样的。 嗯， 你到了大学呢，你这一门课程就可以免修。 哦， 对，就比如说我上了 AP 的微积分，那么你到了大学之后呢，跟大学做一个这样的课程阐述，把你这分送过去， 嗯， 那么你大学的第一届的 AP 分那个微积分你就可以不用修了。如果说这个学生所有的分数都很高，各个专业上面也很强，那么他再修了 AP 课，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加分项。 哦， 可是如果说你托福分还没考出来， 嗯， SAT 还没有，你也没有必要在 AP 上浪费时间。 嗯， 就你紧还没有呢，这花也没有必要。 对对对对啊，好，那么这个是关于 AP 的课程。另外呢，我们这个微信网友行者问石岩老师说，明年高考结束之后再做美国大学的申请，在这个文书的写作上会不会就有点吃亏了？他说因为高考的这个时间段没有时间去准备那么多的课外的活动。 嗯，其实说实话，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误区，就是说他认为美国大学对于活动就是简直是就是最至关重要的。 嗯， 活动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因为美国学生的活动是他们的必要的项，就包括美国很多学校他规定了每个学生每个学年你要做多少个小时的义工，这是人家必须要有的。那么我们中国学生没有这个部分，可是如果你有其他的东西能够让人家眼前一亮的，能够看出你个人性格的，那么你不做活动也可以。比如说前两年特别火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小伙子他说他特别喜欢吃方便面。 嗯， 然后呢因为方便面这事儿进了哈佛。 啊， 对，他特别喜欢吃方便面， 这是真事儿 这是真事儿， 啊。 他的文书写的就是这个部分。 嗯，嗯， 他喜欢吃方便面，他去到哪儿他都要买当地的方便面，他们家亲戚朋友出国去别的地方也要给他买当地的方便面。 嗯嗯， 他对方便面进行了非常详尽的研究和那个了解。 嗯， 包括配料，包括面饼的制作。 嗯，嗯嗯， 人家就因为这个上了哈佛。他是因为方便面吗？不是，是人家看到了你在对你喜欢的事物这种极尽的追求和这种专注力。 嗯， 所以说你没有活动，但是你有其他的部分能够体现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也可以。 嗯，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刻意的你去做这个准备的啊。说实在的，如果说你刻意的去准备它 反而不好。 对，有的时候反而倒适得其反。 对吧？ 因为有的家长会跟我说，我可以给他做十个义工。 嗯， 我可以拿到这个证明。 嗯， 证明是没有意义的，你这个义工呢如果孩子没有去做也是没有意义的。 嗯，好，当然了，对于高考之后

背会食言以抗其仇，我屈楚直。其众素饱，不可慰劳。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屈在彼矣。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力于中国古代史及史学理论的研究。张国刚教授精彩讲述。 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讲《左传》。其实春秋的战争呢，还有一个就是洪之战，宋襄之人。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在鲁喜公22年，公元前638年。我们知道宋国是什么国家？ 的研究，张国刚教授精彩讲述。 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讲《左传》。其实春秋的战争呢，还有一个就是洪之战，宋襄之人。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在鲁喜公22年，公元前638年。我们知道宋国是什么国家？宋国是商朝的后代微子分封的国家。周武王啊，当初分封的是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洛阳。后来呢，三监之乱平定以后，周公呢就找到微子的后代封在宋，主要在今天的河南商丘。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后代那个国是不一样的，他是周灭的那个商的后代。所以呢，宋国、郑国、魏国这些国家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在中原地区。所以这些国家呢，它的处境是相对啊比较麻烦的。北边有晋，东边有齐，西边是秦，南边是楚。啊，你看这就是大国。楚国人要打宋国，宋襄公在这一年的11月跟楚人打了一仗，啊，在洪之战。打仗就打仗吧，可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很有意思。战争期间呢，宋人在讲仁义，宋人的军队已经排列好了，楚人呢还没有，那么就是还没过河，或者过了一半，他的司马说彼众我寡，就算没有过河的时候，过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应该打过去。宋襄公说不可以，最后呢等敌人都安阵势列好了打过去，宋师败绩。所以这个宋襄公在对方敌人过河过了一半的时候不去打，过河以后没有列成阵势不去打，列好阵势要打，打败了他自己的腿也伤了。宋国的国人都觉得我们的国君呢很糟糕，国君很不理解，他君子不从伤啊，君子一个人打伤以后不能再加上他伤害他，一个人这受伤就是不能打伤兵呢、啊。君子不勤二毛，头上有白头发黑头发，就是年长的人呢不能去抓捕啊。再一个，古代是打仗啊，君子也不能凭险隘的地方啊，有利的地形去进攻啊。我人虽是亡国之余啊，寡人啊虽是亡国之余，商是亡国嘛，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列成阵势我也不能擂鼓进攻。你看他说，第一，受了伤员不能伤害，年长的人不能伤害，对吧？不能依靠自己有利地形来去进攻，尤其是在对方还没有列成阵势不能去进攻，这才是君子啊，这是讲仁义。他的这个部下说啊，国君呢、啊、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战争啊，劲敌强大的敌人犹如我们的凭借这个地形险要，而对方的地形不利，这是上天才帮助我们的，我们怎么能够不去利用这个有利的地形去拦截攻击他呢？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个就是这样还不一定能够取胜的，对方强大我们相对弱小，即使他是老兵年纪长的也不能放过。如果你觉得他受伤了不能打，还不去伤他呢？如果你觉得他黏着老兵不能打，那你就投降得了。宋国人呢、啊，其实老是被人讥笑的，比如说守株待兔，宋国人干的， 削足适履宋国人干的。这个宋襄公在为自己的道德战争道德的辩护，其实我们知道春秋无义战，左传号称相砍书，你砍我，我砍你，所以这个宋襄公之人呢，很不契合这个时代，所以宋襄公这是成为作者讽刺的一个对象。可是从这篇文献当中，我们看的是左传的纪实啊，和曹刿论战一样，他在介绍事实带有感情倾向，对事情是非呢，作者呢不像春秋那样用这个一字褒贬的态度，他是直抒己见，对就对，不对就不对。 宋襄公所坚守的仁义信仰最终令他战败人亡，六年后相似的状况再次出现，不过楚国的对手变成了晋文公重耳，同样是信守承诺，结果却大相径庭。晋文公一战奠定了他的霸主地位，这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继续为您讲述。 这个故事其实离宋襄公故事不远，是鲁喜公28年，就公元前632年的事。我们知道晋文公重耳继位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为什么这么大才继位呢？因为他的父亲晋献公啊，由于宠爱骊姬，生的孩子奚齐，导致了一场内乱。他的大哥太子申自杀，他和他另外一个兄弟夷吾，这个逃出去流浪。这里面的故事非常复杂，大概是这样子的：晋献公死了以后，内乱，几位公子外逃，外逃以后呢，他的哥哥夷吾继位晋惠公，夷吾死了后，夷吾的儿子继位晋桓公。这个晋桓公等人是管仲的这个晋文公重耳的侄子，他呢在这个逃难的过程当中啊，到楚国，楚真王对他热情接待，曾经问他，你将来如果回到晋国做了国君，你怎么酬谢我呢？众人说，金银财宝你们楚国多的是，如果我真的反正晋国啊做了国君，不行我们两国要打仗，我就让你三舍，退避三舍，一舍30里，往后退90里。这个故事就很有戏剧呢。后来重耳呢离开楚国到了秦国，在秦穆公的帮助下果真回到了晋国，当了国主晋文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他发展生产改革内政，就这晋国慢慢就恢复元气，强大了。 正在此时，周王室发生内乱，面对这个从天而降的良机，晋文公果断出手秦王，令诸侯刮目相看。正在此时，周王室发生内乱，面对这个从天而降的良机，晋文公果断出手秦王，令诸侯刮目相看。与此同时，南方的楚国也一直在觊觎北上，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请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继续为您讲述。 现在晋文公成了一个功臣了，两年以后，楚国去打宋国，宋国来求援，大臣们都说，楚国老是北上趁着中原诸国，你也想啊建立霸业，你现在就要出手。晋文公也知道，你不打败楚国，你当不了老的霸主。所以他建了3个军，浩浩顿顿去救宋国。那么楚国打宋国，但是晋国他也不想直接去跟这个楚国打，他不想直接我为你宋国去打楚国，他不想，所以他就呢商量了个办法。商量什么办法呢？他让宋国先去跟齐秦这个搞国际联合，然后呢向楚退兵，而他自己怎么办呢？他自己呀先呢去把拥护楚国的曹国魏国灭掉，就是把你的与国灭掉。灭掉以后呢，把两个国君呢拿着做了俘虏了。楚成王知道晋国是想什么意思，是吧？他并不想跟晋文公直接交战。楚成王啊就是当初曾经帮助过晋文公的，那晋文公说的退避三舍的，他并不想。就是晋国出兵了，他就派他的大将丽隐子玉退兵。可是子玉就他以为宋国就快拿下来，为什么退兵呢？他不肯。他派人呢去跟自己老板国君楚成王讲， 我虽然不一定能打胜仗，至少凭你死我活。楚成王不开心呐，所以他知呢没有给他足够的军队，让他好，你要打就打。子玉现在就跟晋国人讲了，如果你放了曹魏的国君，我呢撤了宋国的国位。这个是《左传》记载很有意思。如果你想晋不放曹魏的国君，你就得罪三国，第一得罪曹国魏国，第二得罪宋国。你放了曹魏的国君，曹魏的国君当然高兴了，那么等于说三国都倒向了楚国了。所以在国际上啊，国际上的外交上纵横捭阖，左传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史料值得我们琢磨。所以晋国人不这么简单，头脑简单，他扣住了楚的使者，同时私下跟曹魏说，你要跟楚断绝外交关系，断绝交往，不依附他们，我就答应复国，帮助你曹魏复国，不会灭你国，放你的国君。暗地里讲，子玉啊就很生气啊，说你曹魏居然要跟我断绝，我为你们好，你却跟我断交。他知道一定是晋文公这个老鬼啊，晋文公60多岁了，在那里后面起作用，所以他带兵直接去，他主动想进楚国。你想想，晋文公是想打楚国的，他不出使，他不主动，就让你主动来打我。晋文公晋是往后退，退90里，这将领觉得不满意啊，我们是国军领导的军队，他不就是个令尹领导军队吗？那个国军的军队避开一个令尹领导军队，一个陈领军队，太丢脸了，没面子了啊。晋国的大将也是晋文公的老臣胡彦就讲，打仗就要理直气壮啊，当初楚王曾经帮助主公啊，主公在面前讲过，两国交战退避三舍，今天后舍就是兑现承诺啊，我们要对楚国实行我们理亏，我们退了三舍，他们还要向进攻，他们理亏，理在哪边吗？正气在哪边。所以晋军一口拆了90里，来到城濮，今天山东鄄城这个附近停下来，不好证实。子玉派军急进，依托丘陵险阻扎营，两军对峙。晋文公你要知道，他退避三舍不仅是报答楚成王的礼遇，也是运用什么卑而骄之、怒而挠之的诱敌之计啊。子玉上钩了，因为子玉下的他的气势就更甚了啊，兵骄必败啊。现在子玉说，我就一定要，我今天就把晋国干掉。 面对气势汹汹的楚军，晋军早有克敌之计，双方阵容晋三军、楚三军，晋的仆从国陈蔡国附属楚右军，陈蔡国是弱国，所以晋下军左虚臣率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出击楚右翼陈蔡军。陈蔡军队的马受到惊吓，四处逃散，楚右军崩溃。子玉看到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了对晋中军和上军的进攻。晋上军胡毛设将左两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也配合伪装后退。子玉见状，令楚左军追击。当楚左军追上的时候，侧翼暴露，晋军中军突然冲过来，拦腰截击。佯装后退的晋上军又转头夹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率残兵退出战场。 子玉带着残兵回到半路上呢，没法向楚王交代，自杀了。晋军打败楚国的消息传到周都，周襄王和大臣都认为晋文公立了大功，周襄王还亲自到箭头慰劳晋军啊。这个是实际上晋文公啊，这个设了个计，他箭头这地方呢，他这个今天的河南原阳啊，他盖了个王宫送给周襄王。箭头本来是郑国的地方，他不要，送给周襄王。周襄王呢，王宫嘛就来了。所以春秋呢就觉得这个事不地道，你怎么陈赵君呢？所以他写的周襄王狩猎到箭头去狩猎，他是他去打猎的。这个春秋就这样讲，他不好意思讲啊，陈赵君，但左传就把他原委记得清楚楚。晋文公趁机啊，在箭头啊召开诸侯的大会，你看周王 来莅临啊，来参加这个大会，这样晋文公就当上了中原霸主。这个战争不但给我们留下了很经典的案例，留下了一些退避三舍、诱敌深入这样一些这个典故，子玉的骄狂，晋文公老道，都表现得这个淋漓尽致，所以整个战争的这个技术啊，非常这个精彩。 城濮之战奠定了晋国大业，也奠定了春秋时期晋楚争霸的历史格局。在此后的100多年里，列国争霸的形势都延续着城濮之战的格局，足可见这一战的深远影响。乡校是古时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有学校的功能，又是老百姓聚会议事之地。《左传》记载的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古人对于民意言论的尊重。作为春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子产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和启发呢？请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 好了，我们的最后一个故事，那我们讲子产从政不毁乡校，出自《左传》襄公31年，公元前542年。郑国人呢，在乡校啊，休闲时候集会，议论执政好坏。郑国大夫冉闵就对子产讲：“把乡校关了怎么样？关了，关了，他们就不乱说了，毁乡校何如？”子产心想：“为什么呢？他是为什么要毁掉呢？”人们早晚得了空闲，在这里聚聚议论一下的我们施政的好坏，如果他们喜欢呢，我们就推行，对吧？其所善者，吾则行之；他们不喜欢、讨厌呢，我们就改；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老师啊。为什么关闭乡校呢？我听说忠善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威吓、压制能防止怨恨。不是说压制威吓不能很快的去制止他们说话，但这像堵住水一样嘛，很危险的。水的缺口小的时候疏导了没什么危险，大了不可缺口大了就不可收拾，伤害人很多。我们如果把这些议论对我们的针砭做我们借鉴治病良药，就不会养成他们大的怨恨。人民非常赞赏，说我知道您确实可以成大事的，在下惭愧，您执政的话郑国就有希望了。左传这段记载更重要是对公关舆论处理问题，子产非常智慧，把乡校作为获取群众议论证实的信息反馈的一个场所，而且根据公众的议论呢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子产还有一件事，他把行书铸在行鼎上公告后人。这个时代啊，比罗马12铜鞭法早5、半个世纪上，12铜鞭法就是把法律公布在铜鼎上。子产是最早把行书公布在鼎上，在法制史上，是认为我们中国从此从神秘的法走中公开法时代。当时书相，晋国有一个大夫非常反对的，还给他写信，说我过去认为你这个人还不错，我现在知道你不行。这个法律怎么让老百姓知道呢？老百姓知道，他们就会想办法躲避，想办法避免。你看。所以这个书相也算春秋时代一个很著名的政治家，但是对子产来说，你看在对时政的这个行政治国理政上到底应该如何啊，关注公共舆论，如何重视百姓议论，如果政务公开，做出了中国人呢最早的努力。好，左传的这个内容很多，我们仅仅是呢选取了几个片段，可看出啊这确实是个博大精深的书啊，无论是他的成语典故，无论他塑造的人物，或者体现的思想智慧，都是值得我们今天汲取的。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品读经典就到这里，以上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欢迎继续收听。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